那就做一张哦。法力，能传就传中。那你们先要求，我才能够传给你们，没有要求那就不会传，那怎么要求这里有，然后呢？好 都好 好，因为我们说你们巴利文呢，那你们跟着我说，那么大声， 那么大 声，阿拉多， 阿拉多， 阿拉多， 阿拉多， 萨玛， 萨玛， 萨布达塞， 萨布达塞， 第三次，第二次，第三次，和你们说。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Yambada Mitambadeta 请跟着我说Aham Aham Pante Pante Tisaranena Saha Tisaranena Saha Pancha Pancha Sila Sila Dhammang Dhammang Yachami Yachami Anugaham Anugaham Katwa Katwa Silam Silam Deta Deta Me Pante Me Pante Dutiyampi Dutiyampi Aham Aham Pante Pante Tisaranena Saha Tisaranena Saha Pancha Pancha Sila Sila Dhammang Dhammang Yachami Yachami Anu Aham Anugaham Katwa Anugaham Katwa Silam Silam Deta Deta Me Pante Me Pante Tatiyampi Tatiyampi Okasa Okasa Aham Aham Pante Pante Tisaranena Tisaranena Saha Saha Pancha Pancha Sila Sila Dhammang Dhammang Yachami Yachami Anugaham Anugaham Katwa Katwa Silam Silam Deta Deta Me Pante Me Pante 他们有忘记前面阿含前面有加一个 Okasa Okasa Okasa 什么是 Okasa 什么意思 因缘没有因缘什么都不会出现现在有因缘那个有比丘在前面所以能够受戒因为佛他转那个权力转戒给那个僧团就是比丘比丘尼他们有这种权力因为佛有转好那现在南无大师我们已经有做那第三个呢那啥所以先要三皈依那你们跟着我说不当 不当 萨拉南 萨拉南 嘎恰米 嘎恰米 Gacchami Gacchami Dutiyampi Dutiyampi Priyampi Dhammang Saranam Gacchami Gacchami Tutiyampi Tutiyampi Sanghang Saranam Gacchami Gacchami Tatiyampi Tatiyampi Buddhang Buddhang Saranam Gacchami Gacchami Tatiyampi Tatiyampi Dhammang Saranam Gacchami Gacchami Tatiyampi Tatiyampi Sanghang Saranam Gacchami Gacchami Sarana Gamanam Sampunam Nimitsu Amalampai Amalampai。 好，那现在可以说，迎接，你们有没有那个？ 有。 下一页。 下一页。 那请跟着我说，巴那提巴达。 巴那提巴达。 维勒曼尼。 维勒曼尼。 悉卡巴当。 悉卡巴当。 萨玛迪亚米。 萨玛迪亚米。 你们有翻译？ 有。 一定要知道意思，不然没有用。阿迪那， 阿迪那， 达那， 达那， 维勒曼尼， 维勒曼尼， 悉卡巴当， 悉卡巴当， 萨玛迪亚米， 萨玛迪亚米， 伽美苏， 伽美苏， 米恰恰拉， 米恰恰拉， 维勒曼尼， 维勒曼尼， 悉卡巴当， 悉卡巴当。 Samadhyami Samadhyami Musavada Musavada Veramani Veramani Sikapadam Sikapadam Samadhyami Samadhyami Sura Sura Meraya Meraya Majja Majja Amadatana Amadatana Veramani Veramani Sikapadam Sikapadam Samadhyami Samadhyami Imani Imani Pancha Pancha Silani Silani Samadhyami Samadhyami Imani Imani Pancha Pancha Silani Silani Samadhyami Samadhyami Imani Imani Pancha Pancha Silani Silani Samadhyami Samadhyami。 那现在要鼓励大家，这里的心位叫无界的意思，阿巴玛德那萨哈班加西拉达曼苏哈吉丹卡多阿巴玛德那萨巴德塔 阿玛巴德那萨 巴德塔。 OK， 那我们就说界，说界。那现在是开始从哪里加速？第一，我们就是学那个阿那巴那念。那阿那巴那念要从神念处。为什么？神念处里面有定的过程。没有定，那不能够说是观嘛。佛教一直是强调这个道理。佛说业上，该阿嘎达萨提维鲁当，悲上阿玛当维鲁当。如果我们不够重视身念处，无法尝甘露的味道。什么是甘露？你把。要不要尝甘露的味道？那一定要修身念处，这是第一。为什么？如果心钻在外面，没有办法用智慧。心要在内钻，才能够用智慧。这是佛教的第一道理。没有办法学佛教，如果心一直保在外面，他要在内转。相信内转就是什么方便？佛 教佛自己有修，在波地树下，依照南传佛教波地，那个我们的佛也有修阿那巴那念，他开悟以后还继续修，一直到入涅槃，他是修阿那巴那念，为什么？为什么佛那么赞美阿那巴那念？熟悉的方法，一定要了解，因为呼吸的所以是什么？身跟心，身跟心是我们的经验的全部，身跟心就是什么？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是智慧的境界，缘起。四玄地，我们这个叫智慧的境界，智慧的所缘。我们的心平常是包在哪里？在那些概念，好像周子、达摩地巴、沙格林，对不对？那个加宏心理意志主义。那些概念，不过那些概念其实，严格的说不存在，在世间地存在，在甘露里面就不存在，在涅槃里面不存在，没有涅槃里面没有那么地方，没有夏格林，没有加宏。那有什么？有家宏，有有什么地方？不过没有无趣因，只有无因，没有无趣因，有无解脱论，无解脱因，解脱、定解脱、回解脱、解脱之，无解脱因，罗汉、佛他们都有。除了无解脱云佛，还有什么法身？罗汉没有法身，佛有法身。我们学无二道，那学法身，不是靠分别，是靠法身。法身就是没有分别，在分别里面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分别，这是不可思议的佛陀的境界，所以，一定要修到这种智慧，在无分别里面分别，在分别里面无分别，为什么分别？来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分别，事实上不分别。不要修到这个智慧，大家要， 要 那怎么修？那巴那念是我们的方便，为什么？因为阿那巴那念的所以就是身跟心，身跟心是我们的经验的全部，没有例外，如果了解这个道理，那了解五趣因，了解十二处、十八界、缘起、四玄地，这是智慧的境界。在这个智慧的境界没有我，平常我们所观都是有我，我叫做什么？执着。因为有执着，所以有我；没有执着，那不需要我。这是佛法的概念。我们有我，因为我们执着；不执着，那就没有我。我本来就是从执着来的。有没有这样学？ 有。 那执着什么？无趣因。什么趣因？色趣因，这是身体。然后受趣因， 想取因，心取因，舍取因，这是明，明法，这是行。心出现分别，有分别的心出现，因为明法，在明法里面，明法就是心说，心说本来就是心的内容，心自己没有什么内容，大秘密，你们要学佛，所以要接这个大秘密，神秘结晶，是说明的大秘密。所以叫神秘结晶，神秘结晶， 神秘结晶，神秘经， 哦，还神秘经，好，我有翻译成结构文，所以我讲结构文，阿弥陀佛，那我们要接大神秘。怎么接在自己的身根心里面，找到真如，找到真的无我，无我真如法身只能够找到在自己的身根心，我们的方法就是阿那巴那，阿那巴那念阿那叫如心，阿巴那叫如心，念，念叫做什么？ 萨地。 萨地。什么是萨地的意思？Memory。萨地的意思是 memory。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是不是 需要 一个架 microphone stand？ OK， 比较方便，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减班回东。这样讲大家有发喜喜欢 喜欢 好不好？ 好， 可以学很多东西。那我来这里教你们，那你们要发问问我，这样我才会利益自己利益你们。到这里我讲的都清楚，大家都了解，买一些给你们做吧。 推一点，不能 是 太胖。 买给我没有了解。四法没有办法了解，只有心法能够了解，对不对？ 听得到吗？ 不过买一开始 不清楚， 不清楚， 转 不 清楚，要转，下面要转一下。哪里要转一下？这个还往后面推一点，但是那个角度不对，我觉得是。哦，对不起。 哎呀。 我是要，等一下往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可是要这个，这样对不起，配不到。 哦哟！ 哦，可以了，这样也平了， 对对。对 那这个 Mike， 他工作很好哦， 说他什么都不懂。 怎么这么开心的？ 我们也就是这样，我们的身体工作很好，不过什么都不懂。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思维？ 有。 多半人不是这样思维，所以身体一直调身体。不过身体什么都不懂，要用心调身体，调气，调心。心什么都懂，身体什么都不懂。身体好像这个麦克，本来就笨笨的。为什么笨笨的？呼吸也本来就笨笨的，什么都不懂呼吸。不过因为它跟心有关系，所以从呼吸我们全部都可以学。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本来就笨笨的，什么都不懂。不过因为跟心有关系，从身体我们什么都可以学。很有意思。那呼吸其实是属于什么？属于身体。它是四大，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出现因为有什么？空间。所有的四法它出现因为有空间，没有空间什么事法都不出现。没有空间可以看眼神，没有办法可以听声音，没有办法，对不对？可以闻什么，可以尝什么，可以接触什么，没有办法。是他是考心，有心在四大能够出现。对不对？ 对。 有心出息也会出现，没有心会有出息吗？如是出息的过程不可能。因为有心所以才会有如是出息，没有心那没有如是出息。我们悄悄我们完成的时候怎么医生了解我们还在还是已经走了？他拿镜子放在我们的鼻子前面还是我们的口前面？不变成湿湿的。呼吸里面有水。那他就怎么样叫我们出家中诵经还是身负阿门？有没有？还是那个穆拉阿拉阿拉？那就走了，走了哪里？如果没有用功，那不会知道。如果有功功用功，那会知道。为什么？因为心，所有的法都是被心领导，都是包括在心里面。没有心，什么法不会出现。在法祖经，我们南传佛教我们都诵法祖经。第一诵第二诵就是这个 Mano Pubangama Dhamma Mano Seta Mano Maya。 有怎么样？有 Manasa Padutena Bhasati Vakarotiva Tassa Dukkham Anveti Vahato Eva Chakkam。 Manupubangamadama， 所有的法 在所有的法，心是第一。Mano Pabangam, Mano Seta， 所有的法是被心领导的。所有的法包括在心里面。如果我们做事情、讲话用不相信，一定苦会随我们，好像那个牛吃水，牛的脚。那放下，如果我们的心清净，快乐会随我们，好像影子一样，离不开我们。那我们学，我们要学佛法来感到快乐，因为我们有苦，所以我们需要快乐。没有快乐，那就选地的目的其实是昨天我的老朋友问我什么是生命的目标，我又告诉他智慧，今天我告诉他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快乐。生活的目的其实是快乐，快乐是靠智慧，没有智慧不会有真的快乐，有智慧才会有真的快乐。有没有讲思维？ 有。 那清净是靠快乐。佛也讲，因为智慧才会清净。法祖经也有一种叫什么 Saddena Tarati Ogham Appamadena Anavam Virenam Dukkham Acheti Panyaya Visujati。 什么意思我有讲在法云寺忘记了。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佛是说Saddena Tarati Ogham， 因为我们有信心，信心就是信仰， 信心 我的口音马马虎虎，这个外国人 很好啊，听得懂， 学不了。哎呀，不敢看。 台语都会了。 哎呀，不好意思了。那因为星星，我们可以读洪水。什么是洪水？ flood 轮回。 轮回 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洪水。为什么洪水？我们不会知道它让我们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洪水有的时候好的地方，有的时候在不好的地方。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快乐一下去哭，再来快乐，再来哭。什么是真的快乐还是苦，我们很难估计，因为都是因缘。因缘不可思议，一下去在快乐，一下去在苦里面。听好的消息我们高兴，听不好的消息我们伤心，有没有这样？那什么都不安全，什么时候不好的消息来，我们不能很难估计，对不对？不好的消息一定会来。我们的亲属、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叔叔等等，突然不见，我们很伤心。在出生生活中生姐姐生孩子，还是妹妹生孩子，我们很高兴。 那一直在高兴不高兴，高兴不高兴，看因缘，都是在变化中，有没有这样？ 有。 因为我们有五趣因，对不对？ 对。 我们有我。如果我们看我在外面，我们也看我在里面，看我在里面，我们也看我在外面，因为我们执着自己，所以也执着他，一定要这样思维了解。所以这个轮回很难估计，我们去哪里很难估计，所以只有心性才能够度这个轮回。为什么心性是关于什么？三宝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解脱。佛教解脱，法就是解脱的方便，身段真的身段就是有地会解脱的身段，这是真的身段。那如果我们选北传佛教，还要加在佛法身后面要加一个真如，真如就是不二法。不二法意思是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都有佛性，因为我们都有佛性，所以我们都能够成道。戒律里面有故事，佛开悟的时候，他看我们一切众生好像莲花，我们都沉在泥土里面，不过我们的心还是清净。为什么心本来就清净？因为心没有办法抓，我们所抓的就是那些心所心的内容。不过心自己是连佛没有办法抓，这是我们的秘密，众生的秘密。那我们相信佛法身，相信真如，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心本来清净，所以我们有希望，因为我们有希望，我们有信心，所以阿巴玛德那阿那旺，因为我们修真言，所以我们能够渡大海。大海是另外一个轮回的名称，轮回叫洪水，也叫大海。我们能够渡这个大海，因为我们修真言，没有真言无法渡轮回，无法得到彼岸。这个轮回就是此岸。为什么是此岸？因为我们能够抓。涅槃为什么叫彼岸？因为抓不到。得到彼岸就是得到没有办法抓的地方，没有办法抓，因为是真的无我。真的无我没有办法抓。来能够得到这个真的无我，要用真念。真念的目标就是体会无我。来能够体会无我，我们要修定。没有定，无法发智慧。 现在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真言，所以佛说Virena dukkham accheti， 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真言，我们用功努力，Virya 就是精进，那因为精进，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真言那些条件，那我们因为精进。Dukkham accheti， 我们能够超越苦，不仅仅没有办法超越苦，仅仅不会来，仅仅它来，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真念，有真念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利益我们，什么不利益我们，什么是真的快乐，什么是假的快乐，没有办法知道。因为真言才会知道，那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真言，我们有精进，那结果般若呀为苏加的，因为我们有智慧，我们能够清净，心能够清净，没有智慧，心不会清净。不过心能够清净，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真念，我们有精进，结果定出现，因为定我们能够如实观，因为如实观，所以什么都不抓，什么都不抓，那就是清净。我们有无取因，所以不清净，那我们的方便，被传佛教的方便就是思维自己的心本来清净，不是清净，不是从外面来的，本来清净。我们本来就是佛，我们跟佛其实在心里面没有什么距离，因为心本来就是佛，这样思维可以得到我们的目的比较快，因为我们思维我们的心的清净为我们的自然，因为我们不了解自然，我们在轮回里面，这个道理就是汉传佛教特别强调，我们不了解什么是自然的，其实涅槃是自然的，因为涅槃没有出生，因为没有出生，你也不会灭。那涅槃是自然，这个自然是属于谁？是属于心。自然是属于心，不过不是这个轮回的心，因为它没有信心，它没有真念，它没有精进，是属于。涅槃的心，涅槃的心自然有六波罗蜜圆满，涅槃的心六波罗蜜圆满，为什么它不是圆满？因为涅槃的心不会执着，它什么都要给，涅槃的心不能够犯戒，不可能，对不对？他不执着，他怎么会犯戒？涅槃的心不会生气，怎么会生气？不可能，涅槃的心没有什么敌人，所以他自然留在慈悲心上，我们过几天就要学。 什么是涅槃的心自然？慈悲喜舍，无缘慈悲喜舍，不需要什么所缘，什么时候都在。为什么？因为不执着，所以自然开放。开放就是慈悲，不开放就没有慈悲。有这样思维，那因为涅槃心这样思维，它不可能会懒惰。涅槃心怎么会懒惰？没有懒惰，他闭眼那休息，佛也有休息，不过他休息在清净的心，不做恶梦，没有什么不善法出现在心里面，这是我们的自然，心的自然。那因为涅槃的心没有什么烦恼，所以它离不开定，离开定，那就烦恼来了。没有烦恼的心离不开定，那这就是智慧。人的智慧就是离不开定。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法就是变成定的所缘。为什么？在涅槃里面，所有的法变成定的所缘。那这样，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圆满，本来就是智慧。这个看法也就是方便，方便来了解，除了涅槃以外没有什么自信，对修行帮助很大。那些汉传的大德，好像智一大师，就是用这个道理来了解阿那巴那年的过程。阿那巴那年的过程就是思维，心的自然，心的自然就是心清净。本来所有的众生都有。所以在北传佛教，阿那巴那叫六妙门。六妙门是什么？妙因为解脱，本来解脱，本来解脱，每个众生的心的自心就是解脱，就是真如。因为心的自心是真如，所以心是在所有的法前面，法祖经是说明领导所有的法。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真如，所有的法从真如出现，所有的法包括在真如，包括在心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自心就不分别，都平等。谁分别？我们的我分别。什么是分别？分别是执着分别，佛也分别，不过分别而不执着。我们分别而执着，所以我们还是众生，不是佛。佛分别而不执着，那他是什么？ 法身，因为法本来平等，法本来平等，因为法本来平等，它能够度一切众生。谁能够度一切众生？只有法。为什么能够度一切众生？因为平等。所以我们刚才有说五戒，就是为了解法平等。我们不平等，所以我们在苦里面。而来能够活得，我们就无法，一定要有一点点不平等。不过一点点，七点点啊。一点点不平等，如果太不平等，什么问题？苦，所以我们好像牛车属于牛的脚，一点点不平等，那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很容易处理，很不平等，什么问题都不能够处理，为什么没有智慧？真的智慧是从平等的了解来的，这是佛法的伟大。这个平等的了解，我们本来就有，因为我们都有心，因为我们有心，心什么都能够接受，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苦乐，不苦不乐，什么想都能够接受。第一能够接受，恶鬼能够接受，动物能够接受，人能够接受，天人能够接受。为什么能够接受？平等，本来平等。所以 我们本来都有大英雄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大英雄就是法心，法心就是佛心。为什么过几天我会教慈悲牺牲？为什么我们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不会生气？因为一切众生有佛心，怎么能够对佛生气？我们信佛法怎么能够对佛生气？不可能。我们学佛法，你也对佛不会，本来就不会执着，因为他是佛。佛的意思，中国字是说明人非，它是超越我们的众生的心。不过我们超越我们的众生的心，本来在我们的心里面。那现在我们修阿那巴那念，我们要自己体会，自己了解这个平等的心，利益我们的心，利益一切众生的心，超越我们的苦，我们的小小乐、小小苦的心，那怎么学？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讲，然后最好开始学，好不好？ 好。 好 好 好，阿弥陀佛，现在喝一点水，休息一点，